说起来，多少年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科学几乎成了最终的价值判断。如果说某事科学，就意味着一路顺风，绝对正确而且靠谱，反之就是垃圾。但奇怪的是，到今天，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日常科学理性，连常识都没有。当年迷信胡明一的盲枭还可以说是不大了解，现在一个绿豆就能治百病，居然也有人信。绿豆谁没吃过？夏天喝绿豆汤不是常事吗？治什么病了？这都信，你说还能有什么忽悠让人不信呢？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如果恰巧有那么点需要，比如养生，又赶上看病难，凡是跟去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当然，这样的民众对于某些谣言也特别听得进去，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慌慌的。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失败，不仅孩子没有教好，成人的社会教育也都冲着文凭去，科学常识早就被丢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大家不信科学，信邪说，越邪越信，而我们的专家也总是被有关部门用来做托，在媒体上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甚至前后矛盾的说辞，时间一长没了信誉，害得真正的专家也没人信了，结果给各种各样的野心家和骗子空出了地方，让他们大展拳脚。人傻钱多最招骗子，但其实信骗子的普通民众没有多少钱，他们其实很可怜，往往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被人骗得精光，但是下次有事还上当，一次当上下来落得两手空空，病还是病。显然中国需要科学教育，需要理性教育，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有志之士就通过各种途径对民众进行科学、民主、理性的启蒙，这个工作看来还需要继续做下去。逼裸的荒唐，这年头有关裸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前一个系列的不雅照还在热议中，后一个系列已经横空出世。有被裸的，据说是被前男友报复，当然也有据说所谓的被实际上是自愿的，更有绝对自愿的，就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裸体。比较起来，当年一系列的裸照倒显得无辜了，因为人家真的是被泄露的，连作案的人都找到了。更离谱的是，一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宣称男篮出现就裸体出镜，男篮真的出现了，没有及时履行承诺，居然网上嚷成一片，还有人扯着横幅到电影学院强烈要求该女生说话算数，不知道算不算非法游行示威。最后在千万双眼睛的期待下，该女生终于裸了，一组不穿衣服的写真出炉，虽然该遮的部位都遮了，毕竟看上去是裸了。当然接下来是一阵的疯传，有人感慨裸得不过瘾。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事件是有策划有预谋的炒作，无非是快速捧红一个人。但这一事件中的逼裸现象却是民众自发自为的。最奇妙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上面三令五申反三俗的当口，让人不得不发生好些联想。三俗的确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俗语一样，三俗就像那个魔，反来反去总是法力高强， 即使在被反的风头上也敢顶风炒作，顶风拍摄，拍完了还就是能堂而皇之的露面，不用担心被和谐，因为人家的尺度掌握得好，明明是裸，不该露的地方都没露。人们都知道，这样的露其实比彻底的一丝不挂，性的意味更浓，挑逗性更强，但人家却不俗，至少按官方的尺度不俗，傻子都看得出来。整个事件从宣誓到毁约，再到见约拍写真，说他不俗真是没天理了。当然，这个事件的大俗背后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在我们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女孩子尤其是漂亮女孩子的裸，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强大的诱惑力。在社会道德的阀门、社会的约束，包括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人们尤其是女孩子的自我约束整体降低的情况下，裸的机会的确是大幅度增加了。不公开的不雅照片和视频急剧增多，自然公开的概率也在增加。前男友防不胜防，色狼更防不胜防。借裸而炒作成名，本来就是娱乐界的不良习气，在这种氛围中当然会兴盛起来。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逼女孩子脱衣服，即使这个女孩子有所谓的承诺，是要有罪恶感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人们却兴高采烈，堂堂正正，不仅在网上呼吁，而且到人家学校当面施压。我们看到，不仅当事的女孩子羞耻心在丧失，民众的羞耻心也在丧失，人人都陷入一场策划者事先策划好的娱乐性狂欢中去，放肆地放送着自己的欲念。当然，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在私下的场合，怎样的裸是自己的事，但是在公共场所必须有所节制，否则社会还叫个什么社会？尤其在中国目前任何的展示都没有限制级别，不知道对儿童有所保护的情况下，这样的裸与逼裸闹剧更是有害。在市场条件下，娱乐和传媒市场化的趋利拉动他们走向三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会有严肃正经的东西来平衡之，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从来如此。但我们的社会平衡却被打破，严肃的工作面临着太多的限制，逼得从业的人不得不娱乐，不得不低俗。几十年下来，被养成习惯的受众不俗实在是太难了。速成饼及其经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自打有馅饼以来，大约有千把年了吧，一直被人惦记着。当然，惦记的方式不见得人人都抬头看天，而是闷头幻想着出现奇迹，而且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大富大贵。吃小亏占大便宜，或者不吃亏也占便宜，是人类的一点小小的但却很难克服的心理疾病，无非是想不付出或者少付出就有收获，而且是大收获。这样的事儿有没有？当然有。天上掉馅儿饼虽然不可能，但兔子撞到树上的事毕竟是有的。不费力气捡个胖兔子回家，跟摊上天上掉的馅儿饼也差不多。这种对于大众来说的超小概率事件，但是落到哪个幸运者身上则变成了幸运百分百，而大众却往往容易把眼睛盯在这个百分百上，只消稍加操纵，任何一个偶然的幸运事件都会导致一场疯狂。于是利用这种心理疾病，这个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 多了很多花样，也多了很多花样的陷阱。赌博和彩票是比较明目张胆的陷阱，明明大批的人都亏进去了，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大家眼里却只看见那几个中头彩或者赢大钱的，因而前赴后继。半速成班和初速成教材是比较隐蔽的陷阱，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我们的老师。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痛了中国，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清廷新政之后，大家一窝蜂地涌进日本，进去的人多半都打着少花功夫甚至不花功夫就能学到本事的主意。于是日本人审时度势，一窝蜂地开办了许多速成学堂，一年甚至半年就让清国留学生揣着毕业文凭毕业回家。现在办的速成班多半是教外语的，人们不就是想不花力气就学好外语吗？人家告诉你，好办，上我的班，用我的教材，半年、一个月甚至十天包教包会。当然老师和学生的差距还是有的，当年日本人速成学堂教出来的学生，虽说连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没搞明白，只记了几个新名词，但回国后却大多被聘为新学堂的教师，至少有个饭碗。而后来这些速成班的外语生却什么都没有，只搭进些钱和功夫，还有自己那点不劳而获的梦。这个世界骗子多，眼下的中国骗子更多，出门一不留神就能碰上一堆，但骗子十有八九吃的都是人们速成心理的饭。那些吃人骗的，凡是被骗了钱的，多半是想速成发财的；被骗了色的，多半是想迅速成名的。贪心谁没有？名利有几个人真能看得透？真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这个世界还怎么能转得动？祸根不是名利，而是对名利的速成心理。不过历史证明，吃亏上当并不足以让人们从速成的幻觉中完全醒过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人跟上来，只要陷阱还在，就会有人前赴后继。法律惩罚骗子，教育揭示骗局，但病根却难除去。政府和社会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抑制病状的爆发，而没有办法根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赌博，还是后来兴起的速成班骗局，在道德上或者法律上都背着黑名声，但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媒体时代，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媒体可以公然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疾病牟利，却不背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今天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转化为眼球的数目，眼球就是金钱，就是一切，所以速成病基本上已经演变成出名的竞争与幻想。一夜成名就意味着荣耀、光环、金钱、名车、别墅、美女俊男，而媒体，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操作出一个平民成名的梦，把一个小概率事件变成一场可以操控的大众狂欢。大众在狂欢中尽情地让自己的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哪怕近乎癫狂，也没有人少见多怪。而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大把大把地捞钱，媒体操作出来的平民英雄就像六合彩中的头彩，肆无忌惮地吸引着更多的眼球，把更多的人、更多的金钱吸进那个病态的黑洞。建筑在病态上的文化是病态文化，建筑在病态上的经济是病态经济，为此而发狂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人呐，醒醒吧，天上掉不了馅饼。大 字病及其他。中国是个大国，因此某些中国人酷爱大，以及跟大有关的所有东西。写文章要大气，用大词，排比句，重修辞，有时候还要配上惊叹号，一口气读下去，换气都没功夫，气短的要给憋死。在某些历史场合，只能在大喇叭里头放，听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那就只有缴械投降的份儿了。上荧屏的玩意儿自然要大，据说是要大气。纪录片来不来就航拍，长江、黄河、长城、高山大川，人在里面只是一个小黑点。电影电视剧，尤其是战争片，上百门大炮，成千上万的士兵，成片的火海，震耳欲聋的炮声，一开眼就吓傻个人。现在则变成了万马奔腾，野牛纵横，上万的群众演员，铠甲鲜明，颜色不是红的刺目，就是黄的耀眼，连女人露出的乳房都是一排一排的，像是进了巨大而且正在挤奶的奶牛场。盖楼房也要大，每个城市都比着美国的纽约来，摩天大楼，钢架结构，大玻璃明晃晃一片，害得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在大街上都找不着北，照张相谁也猜不出是哪儿，反正都是摩天楼，都是大玻璃，连霓虹灯广告都一模一样。老房子，老建筑，就一个字，拆。管它是否文物，有无历史文化价值，盖楼的和拆楼的一样的大手笔，大气魄。大学必须大，几个中专和进修学院合起来就是大学，原来的大学则要合并，块头越大越好，恨不得一个城市就一个大学的巨无霸。学生见面直问是哪个校区的，是个大学就要硕士点、博士点，要上档次。搞工程绝对大，从前是人多，成千上万，彩旗飞舞，口号震天，移山倒海。现在换了，成群的人变成成群的钱，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给长城装瓷砖，给喜马拉雅山镶金边的民间歌谣，就工程的大而言，并不是笑话。更有意思的是，工程已经不仅仅限于破土动工，什么都是工程，治安工程、道德工程、诚信工程、关心某一代工程，凡世人能想出来的事都有工程，而且相互攀比，规模巨大。学界也不甘落后，所有趴格子的事都能变成工程，动辄上百万、千万、几个亿。全国社会科学所有150个学科，从前编的教材全部算数，重新编写，一本三四十万字的教材，100万编写费，讨论一个千把字的提纲要花去40万，真是一字千金，大手笔，不服怎么行？前一阵出来个政论片《大国崛起》，一下子挠到了不少人的痒处。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大国之民，跟随电视一道崛起了，兴奋的看不够，说不够，网上铺天盖地，光盘卖到脱销，弄得老外神经兮兮，草木皆兵。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近代来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却总是被人当作弱小国家来看。在清末，所有国家甚至包括拉美的秘鲁，设在中国的常驻使节都是公使衔的，苏俄十月革命之后才派来第一个大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连同西方的殖民地国家的人，全部享有领事裁判权。